有另一种讲法，话最早期嘅人类系和平嘅，因为人类居住得分散，喺树林、深山、海边等等。但系当城镇化开始之后，人同人住得近咗，心理上觉得资源被分薄，慢慢就形成一种想消灭对方嘅想法，最终做出谋杀嘅行为。 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Case 59126，现代杀人故事。 好，继续翻到嚟咧，我哋摩星岭四号啊，咁啊 ，file 今日特别啦， 今日咧其实咧都唔系特别嘅，不过 case number 讲咗先啦， 吓 就系59126， 59126， 唔去解释啦 ，OK， 咁但系个 case 嘅file name 咧就叫现代杀人故事。 嗱，点解我头先话特别咧？ 点解咧？ 头先咧喺嚟白屋之前咧嘅一个星期啊， 系 好多人咧就话。哎呀，阿祖，你同云海新年流流啊！上个礼拜就已经讲下啲即系啲伤心事件，我咩伤心事件？ 系咯，咩伤心事件啊？ 我话，唉，边有人新年流流大年初一就讲白事噶？我话你提咗少少啫。 我哋又讲白事咩？ 都有，即系讲到即系彝族入边咧，有啲人即系杀人事件啊，即系少少提到嘅，我哋都 彝族，我有冇讲杀人事件啊？ 叮当，我哋 哦，即系讲紧嗰啲咩灭世嗰啲嘢。 咁、啊、 你哋觉得好唔老礼咩？ 系啦，即系 佢哋话， 咁我跟住佢话，唉、哎，总之你今个又猛问我话，唉、哎，今个礼拜你哋讲啲咩 topic？ 我话，我都未必知噶，话俾大家听咁样。咁但系咧，我哋佢就话唔好讲咁多杀人啦。我话啊，真系刚刚遇着啱啱。 边个同你讲噶？咁迷信？ 系咪即系嗰啲街边朋友嚟嘅？全部都系。 唉，你系呢个年代，唔好咁迷信啦。 呢班都系80后嚟嘅， 80后惊呢啲嘢，唔系嘛？ 有时候咧，你有冇发现一样嘢？系后生仔咧，先至好迷信一啲嘅传统嘅，反而咧年纪越大，可能咧已经睇化咗呢个世界，所以唔会咁注重或者咁注意呢啲嘢。 我哋我细个嗰时候我都唔迷信嘅，我系八卦嘅啫。唔系，即系嗱，我讲拆开少少啊。头先讲系少数民族啊嘛，即系我经常去翻大陆咧，即系见到啲少数民族嗰啲村寨啊，或者我去探访呢啲即系嗰啲少数民族嘅地区咧。真系你唔好话，可能真系磁场嘅问题咯。我每一次遇到咧嘅少数民族嘅地区，我去影相啊，或者我哋八卦睇佢哋啲村落嘅时候咧，嗱差唔多啊， 系 见到佢大排筵席啊，呢样嗰样咧，我系望到佢，我问佢啊，你们是干什么的？ 做乜嘢噶？ 系啦，原来咧就去食解胃酒。 哦， 咁邀请埋我食解胃酒吓，一系咧就突然间有个出殡嘅仪式，我经常撞到噶。嗰次咧，嗰次我喺大理咧，有个叫周村嘅地方咧吓，咁我仲佢突然间有个大型嘅巡游就系白事嚟嘅，吓咁我就你知其实我又有少少黐线噶嘛，即系我中意睇呢啲嘢啊，中意剪下符文啊嗰啲咁啊，我即刻哇，我直情剪到一个好灿烂嘅笑容，冲埋去影相，喂大佬，人哋出紧殡，你啊咁鬼开心，之后咧好明显咧就系同行同个队伍里边有啲人咧好唔中意我呢个反应啊，成支爆竹掉落我度， 哇， 系啊， 掉落你个身度、啊， 掉我佢想掉落我身度咯， 我、啊、你闪开咗， 我闪开咗之后我褪后咯，一路但系佢不断掉咧，即系我谂佢都几唔中意我呢个反应咯， 佢唔系点着你掉落， 点着， 哇。 系，但系个问题系我好明白，其实可能当日我头先我即系之前我反应我就太 兴奋， 太兴奋啦。 O、okay. K， 即系我见到白事唔知点解咁兴奋嘅。 即系云海每次见到白事，哇，有人死， 唔系啊，唔系啊，即系我觉得，因为我中意睇，我同你一样啊嘛，中意睇仪式啊嘛。 系系。 所以啱啱嗰次我去马来西亚又系，我原本夜晚我哋等去睇萤火虫啦，突然间嗰个食饭隔篱，哇，又系举行白事，哇，我即刻同个 friend 即刻走去偷影。之后嗰啲我啲 friend 话，唉，我都估你一定会走去偷影噶啦。哇，喂，白事唔影唔通影红事啊？ 喂，不过咧，嗱，即系既然睇你突然间咁讲开啦，问多问题啊，我想问咧，譬如话你见到嘅解胃酒啊， 系， 即系因为我以我所知啦，香港嘅解胃酒咧， 嗰、那个食嗰个方法咧错晒嘅。 我谂唔系，我谂香港咧就已经喺现代就冇嗰个规矩噶啦。因为以前我知道南方同北方有唔同规矩啦。 系。 你嘅亲戚点样去法，亦都死法或者系食法亦都唔同啦吓。咁、但系少数民族咧，我谂系佢逐条村都唔同文化嘅。即系我嗰次我去八十年代，我去昆明嘅大石林，即系石林县咧，即系有石林堤嗰啲地方咧。咁嗰度有几条村，我入去睇嘅，即系唔系有旅游区嚟噶。咁我仲记得佢应该嗰个村落嗰个族群叫做撒拉族。 撒拉族 系支派嚟嘅，即系佢应该 under 我唔记得 under 边个族，即系佢 branch 嘅族群嚟嘅撒拉族。 系 咁，佢哋就系做紧食解围酒嘅仪式咧，佢哋就全部啲台就搬晒个屋前边嗰个空地， 系 就踎低摆晒所有送菜啊、汤啊、所有嘢，就系踎低食嘅。 踎低，咁张台咪好矮？ 系啊，好矮噶。 O、okay. K，、 我想当时我唔知佢哋系食紧解围酒，咁啊，原来但系佢哋好开心噶，大家即系有倾有讲，完全唔似食紧解围酒噶，系咯，所以又俾我影相，咁所以好得意。但系嗰条村就系、是、我谂有少少母系社会嘅影子嘅， 系， 因为系男人煮餸，男人凑仔。男人孭住个 B B， 女人咧就可以坐喺度食嘢做嘢，冇嘢冇人理佢哋嘅。咁、所以我又觉得，而家文化同以前有少少唔同咯。不如咁啦，有机会我哋再讨论呢个白事啦 嘅文化啦、今日呢、這个 系、要快啲讲，因为点解我惊讲唔晒？ 系 就叫做现代杀人故事。点解叫现代杀人故事呢？就因为近呢两个，其实啱啱上个星期嘅啫，大部分嘅案件。就喺呢个世界各地咧，出现咗好多离奇嘅案件啊！咁、我就一定要觉得我忍唔住，我觉得一定要喺呢度同你去讨论下。 系， 咁、首先咧就系、我上个礼拜头咧，我就收到美国一啲朋友嘅 email 啦吓，但香港就冇报道到呢单新闻嘅。 唔系 FBI 噶嘛？ 咁唔系，咁啊收啲朋友嘅 email 就话，喂，洛杉矶呢边咧近排有好多当地嘅传媒，即系佢系本地新闻嚟嘅，当地嘅传媒同埋当地嘅报纸咧，去引述一间比较离奇嘅事件。 嗯哼， 嗰件事件咧个出发嘅，即系嗰个写个出发点咧，就唔系讲紧嗰单命案嘅，而系咧嗰单命案引申落嚟后期一啲奇怪事嘅。咁佢仲啲朋友仲问我，点啊？你点睇呢件事啊？咁我开始抡晒 成个事件经过啦。 其实个过程系咁嘅。那个过程咧就系呢件命案咧就喺洛杉矶附近啦，佢唔系 exactly 喺洛杉矶嘅，一个叫做 Lux Felix 嘅一个地方啦。咁应该呢个呢种名应该系西班牙文啊， 系一定噶啦， 因为你知道加州以前系西班牙人嘅统治地啊， 系 千祈唔好以为西班牙咧，因为唔系我时觉得啲人咧对历史唔认识嘅人咧就好惊嘅，因为好多人一嚟到咧就以为加州咧就系一个白人嘅社会， 绝对错。绝对错， 因为西班牙咧就曾经统治咗成个中美洲、南美洲啦。其实加州咧系西班牙殖民地之一，亦都系大量嘅土著啦，同埋西班牙嘅混血或者西班牙本身嘅人咧，就系喺加州嘅。后来咧发生咗美国同墨西哥嘅大战之后咧， 系 加州先成为咗美国嘅一个部分嘅啫。 系 ，OK， 绝对系 。所以你唔好以为咧。啲名咧系英文，系西班牙文嚟嘅。 不，我补充少少先，讲到加州咧，因为咧，其实某几个加州大嘅城市咧，其实因为当年咧，咪你讲啱啦，西班牙统治啊，佢哋入嚟啦。咁但系嗰啲地方名咧，其实我唔知云海知唔知啊？譬如话 Los Angeles 啊，比较大嘅 Santa Barbara、San Francisco， 呢几个大嘅地方，其实咧，如果有去加州旅行嘅朋友咧，大家都会知道咧，有啲叫做 Mission Church 嘅。 哦，我知你讲咩啦。 咁呢啲嘅 Mission Church 咧，其实就系当年咧一啲。嘅方济会即系啡色袍嗰啲嘅神父嗰个会嗰班会士咧， 系 佢哋由 San Diego 开始，由墨西哥上嚟。其实墨西哥都系讲西班牙文嘅，咁所以咧由当年咧佢哋就去发掘一啲嘅传教点，后来咧就起咗一啲嘅叫做 Mission Church。 系 咁，但系咧以前嘅年代讲紧系百几年前嘅吓，咁啊150年前嘅，咁佢哋咧就因为由你谂下由墨西哥行到上三藩市。死硬啦，系咪？所以佢哋沿途咧就真系死咗好多个唔同嘅佢哋嘅会士。 系 咁，但系咧佢哋亦都喺嗰啲嘅有价值嘅地方起咗 Mission Church。咁后来要起名，于是乎就系用当地死嗰个嘅会士改咗嗰度个地方名。 Los Angeles 同埋 San Francisco、San Francisco 全部都係呢啲會士即係就算喺三藩市嘅文獻，佢哋都係咁樣寫出嚟，咁樣起出嚟。 你又講啲咁唔老禮嘅嘢啦，阿祖。 哎，係喎，新年流流啊！ 唔係講翻正題先啦。係咁咧，於是乎咧，咁喺嗰個Los Feliz 嗰度咧嚇，咁有間都算有錢嘅區域啦嚇。咁、有一間大屋。嗰間大屋呢亦都係墨西哥式，即係其實講真唔係墨西哥式，即係西班牙式啦。 西班牙啦。 三層嘅建築、白色嘅，有啲瓦頂嘅，仲有個地庫添嘅。咁住呢就住咗兩公婆啦。四十零歲咁樣兩公婆就做啲即係普通生意咁樣類似嘅嘢啦。咁有三對仔女啦，有個有個大女啦，有兩個仔仔啦咁樣嘅。咁啊，大家喺所有嘅人心目中咧，都系一个非常之恩爱啊，好 和睦共处啊， 系啦，即系类似咁嘅家庭嚟嘅吓。咁啊，事件咧发生喺1959年， 哇，都好耐之前。 1959年，即系打到而家就讲紧60年前到啦吓。1959年嘅12月6号，嗰晚咧就突然间咧个丈夫吓，即系嗰个屋主啦吓，个男人啦。喺事前冇先兆之下，亦都呢係冇人觉得佢有问题，佢亦都冇精神病 ,ok。突然间呢就走咗去地牢，攞咗一把用工业用嘅大铁锤。 哇， 你幻想下嗰啲恐怖杀人片啊， 係啦， 拖住个铁锤。 即前排屯門跌落嚟嗰隻大锤。 我諗仲大啲啊。 仲大啲、 大铁锤啦。咁就拖住一个咚咚咚咚拖咗上去二楼嗰个睡房。就向住佢老婆个头呢一路劈劈劈劈。咁就劈死咗个老婆。ok。之后呢就走咗佢个女间房。就向住熟睡中个女呢就劈劈劈。咁个女醒咗啦。 吓咁都唔死啊。 唔係啦。个故事咁噶，真人真人真事嚟噶。个女就劈咗几下之后，就突然间头破血流，就突然间嗌，就见到个老豆喺度劈紧自己啦，即系即刻就冲出去拱低佢老豆，就逃离现场啦。咁当然佢重伤嘅，不过咧佢一路咧喺嗰个逃离嘅过程里边咧，就成功离开咗嗰个大屋啦。亦都成功咧就爬咗去嗰、那个即系前院咧，离开咗个大闸咧，就去对面嗰个邻居度咧就求救。 系 就话哎呀，猛咁你谂下半夜三更吓。 救命啊！救命啊！ 咁开门，好彩对面嗰人识佢嘅，因为点解咧？平时嗰个人咧就系佢哋嗰个 baby sitter 嚟嘅。 O K， 咁就即刻话你咩事？点解咁样？你快啲俾我入嚟先啦！我唔讲咁多啦。咁就撑咗入去，闩埋道门。咁好啦，咁屋里边咧应该仲剩翻两个呢个事主嘅仔吓。咁你估下个男人有冇对付佢哋咧？ 一定有啦！ 如果以故事嚟讲， 追住入去门啫嘛，美国嗰啲木门嗰、那个锤一劈就开啦。 但系个问题咁，因为嘈得滞咧，嗱佢老婆俾佢杀死咗啦， 系 佢女俾佢打伤重伤啦，跑喺里面啦。咁佢其中一个仔咧，应该系幼仔嚟噶，最细个仔咧就俾佢嘈醒咗之后咧，就行出嗰个走廊。 问咩事？ 系啦，问佢做咩啊，爸爸咁样，就见到个爸爸咧成身血啦，攞住个大锤啦。你以为佢会劈落去啦？即系佢对住个仔讲：哦，你而家其实系发紧恶，你翻房瞓啦。 吓、啊， 个仔咧就哦，咁就拧住面翻房瞓啦。 咁即系个爸爸系理智噶、哦，原来嗰一刻 应该系。咁之后咧，佢就拖住个有血嘅锤仔，就翻咗自己嘅房之后咧，就自杀身亡，死咗。 个老豆 系啦，咁佢两个仔咧就继续瞓觉。咁点解会案发俾人知？因为个女去咗对面求救嘛，报警啦，系咪？咁报警之后咧，咁就即刻咧就报好多警车啊，呢样嗰样啊，就拖到入嚟啦。拖到入嚟之后咧，咁就翻咗入嚟嘅大屋里边啦。就先至嗰两个细路就叫醒咗。OK， 咁个细路望到咩事？咩事？咁成屋都系血嘅咁样。好啦，警方之后嚟到现场咧，就发现佢老婆就俾佢杀咗啦。OK， 因为亦都系口供里边讲，佢个细仔见到个老豆揸住个锤噶嘛，个女亦都系俾佢袭击噶嘛，系咪？即系应该唔系一个第三者个布局嚟嘅。OK， 咁于是乎咧，就攞两条尸咧就去检验啦，检验就证实咗系呢个男士咧系攞住个锤，因为指模啊，所有 DNA 都系佢嘅，杀咗个老婆之后就喺个房里边服毒自杀死咗。咁之后嗰三个兄子弟呢就被 當地嘅政府咧就即刻接管咗咧，就收咗去警署裏邊去即係保護。之後咧，從此咧嗱個故事係咁噶，從此咧呢三子弟咧係冇任何人知道去咗邊。 哦， 嗱呢個故事先迷離嘅地方係呢樣嘢。 咁得意， 系啊！嗱，佢邻居完全唔知，佢所有朋友完全唔知， 有跟进地，但系冇下落， 咩？冇人知去咗边啊！直接消失咗嘅啫，嗰晚之后消失咗。OK， 之后仲要咧，系所有传媒有 follow 呢单案噶嘛？ 系系系， 所有传媒都唔知。 咁问警察局咯， 警察局而家都唔知，即系而家因为而家想问翻好多嘢嘛，原来冇咗当年嗰啲 record 噶啦，唔知 哇 吓 ，OK， 但系呢个故事仲未完 ，OK， 咁你谂下，嗰两条尸体，即系讲紧佢两公婆嗰条尸体，就即系运咗去殓房，公众殓房，可能都应该都落咗葬噶啦， 系咪？ 好啦，咁呢间屋咧就喺啲传媒就去揾翻个故事，呢、這个故事唔重要，但可以讲两句就系、是，就怀疑呢个男人点解会咁样杀个老婆咧吓、或者个女或者仔咧吓。当然佢冇杀仔啊，咁就因为可能喺事先咧，就可能一个家庭咧就出现一啲嘅即系 finance 上嘅问题啦， 系 财政问题啦，咁可能佢会面对破产嘅情况。 边缘啊，咁去到 系啦，咁你知可能嗰阵时嘅年代，你突然间破产或者你面对一个咁样家庭嘅变异咧，可能佢男人接受唔到， 好大压力啦。 通常男人都系衰呢啲嘅啫，其实你重新嚟有乜所谓咧？ 一系爱情， 系啦，一系面子啫。咁可能个老婆又唔体谅佢啦，唔知啦。咁啊，就做咗一个咁唔明智嘅选择。OK， 好啦，咁之后咧，呢间屋咧就喺短时间，因为可能佢 finance 有问题啦，就要拍卖啦。咁就拍卖咗一次噶啦，就俾咗一个某一个人咧，就买咗呢间大屋。 系。 咁買呢間大屋之後咧，咁大家都諗住，哇！呢間空宅嚟噶嘛，咁、如果你當時喺呢個地方買咗，你會唔會係想去用平，因為好平啦，當然嚇。咁、但平都唔緊要，因為地段好啊嘛，有錢區。咁咧喺呢個地方咧，就一路啲人咧就望住間屋咧，就諗住嗰個新嘅業主會做啲咩啦。好啦，一年過去，兩年過去，三年過去，慢慢咧。原来咧个业主咧系从来咧冇理到呢间屋任何嘢吓， 哇完全冇理， 完全冇，包括前院后院，最重要嘅系佢室内咧系冇理到任何嘅当日嗰啲所谓流血啊，灰尘啊，所有嘅摆设咧系 keep 咗当日谋杀案嗰个状态一路， 即 系 只系加咗啲尘喺上面，一路啲积。都留咗喺度， 仲要系咧，个屋里边棵圣诞树仲喺度，吓、雪柜啲嘢仲喺度，嗰、个台面仲有几卷喺，系准备去，我谂佢老婆包圣诞礼物用嗰啲花纸咧，仲 keep 住喺度。嗱，你话如果 keep 两三年，我都明白。好啦，嗱，故事继续咁啊。咁后来咧，有佢对面个邻居咧，曾经就话：点解咁怪嘅呢间屋？点解会嗰个业主会咁样做咧？就尝试八卦咧，就入咗，即系我谂佢唔系特登爆破嘅，因为可能个后门都锁烂咗啦。就入咗去，就去望一望，咦系同当日嘅情况一样嘅、哦。咁后门咧，嗰道门咧就佢开咗，想入去嗰下咧，突然间嗱呢、个亦都系佢话觉得好似好奇怪噶。突然间佢痛一痛，再闩翻门，大家见到咧。唔知边度嚟嘅一只黑寡妇嘅蜘蛛，咬咗佢一下， 只手啊， 系啊，咁即刻入医院啦，即刻去疗伤啦，咁就咁佢就唔敢入呢间屋咯 ，OK， 咁佢仲讲笑，佢话：，诶、我自从喺后门度开咗一次门，俾个黑寡妇咬一下之后，佢话我自己间屋都好似有鬼咁啊，我怀疑俾鬼跟啊，嗱呢、这个故事就冇再 follow up 噶啦吓，佢自己觉得俾鬼跟啦吓，咁就冇噶啦，咁即系佢就通知嗰个当时新嘅业主就喂你不如你管下间屋啦， 系， 因为同埋我夜晚有时见到后院有人入咗去咧，就系嗰啲一啲喺 homeless 嗰啲啦， 佢唔系 homeless， 系一啲喺街度企街嘅女人咧， 哦， 搵一啲嫖客嘅时候咧，就去咗个后院度去 工作， 系啦，交易。咁嗰、那个屋主哦，咁好啦，不如咁啊嗱，佢哋知嗰个屋主系边个嘅喎，新嗰、那个吓，佢话嗱，我交咗个锁匙俾你，我会换咗个前后院嗰个铁闸嘅锁噶啦，你得闲帮我就去装下个前后院得噶啦，咁自此咧就冇人去入到去个前后院里边即系非法去占据啦，咁咧一路过一路过，那个故事系冇一个人谂到嘅就系、是、咧，过咗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个屋主都系 keep 咗当日同个谋杀案一样嘅里边嘅画面，都冇理到， 即系从来咁佢入都冇，佢入过去但系冇理，可能 可能吓、之后咧咁样、哦， 啲附近啲鄰居覺得好，喂，你成個有錢區突然間有間咁爛融融嘅屋，好驚。 係啦， 咁就夾錢咧，仲幫佢油埋油，重新油過一次嗰啲外牆啊，嗰啲 犯法嘅喎，因為咁樣佢 唔係啊，講緊個業主同意嘅，油曬之後咧就好似好靚咁啦，但裏邊全部係 freeze 咗1959年12月6日嗰個狀態。 係 咁，但係咁樣之後咧，最吊鬼嘅就係你過咗10年、20年、30年過去之後咧，其實不斷有地產商咧同埋發展商咧就想收購買嗰間屋嘅，個價錢都相當好嘅。OK， 咁但係個業主話我唔賣。 吓 吓，但系个价钱系好到去到最高峰时期咧，系可以讲紧系几百万美金收购佢都唔卖。 哇，可能系因为佢个区好好嘅本身。 系啊系啊，但系佢话我唔系想卖噶。咁但系个问题你唔卖，但系你又唔翻身，甚至你又唔住。好啦，直到呢个人死咗，佢业主 死 咗，系啦。好啦，嗱，故事系咁，系业主系喺90年代死嘅。死咗之后谂住，哇，咁你乜嘢都重新嚟过啦，咁你应该会卖啦，系咪？好啦，嗰家呢个大屋成为一个家产，就俾佢个仔。个仔同佢老豆一样，成间屋里面所有嘅嘢都系保留原貌， 原封不动， 唔卖唔整。而佢个仔仲要恐怖到咧，佢养咗两只猫抌咗喺间屋里面， 咁佢要喂佢噶噃？ 系，佢每次翻嚟就系喂猫。 O、okay、K， 但系佢唔住嘅。 哇！ 咁个个就系问啦，因为点解会 咁好邪门？ 系啊，嗱，件事就过咗，即系话咩咧？呢间空宅，保留咗间屋，超过60年，于是乎上个礼拜咧，洛杉矶嗰边啲传媒就先知呢件事啊，因为大家都冇 follow up 到60年啊嘛，就先知话吓，点解会咁嘅咧？大家就问啦，点解个业主同埋之后嗰个业主嘅仔 要咁样做咧？ 点解要将成个空屋？保持喺60年前咧， 系， 同埋点解而家所有嘅传媒同埋所有嘅邻居同埋所有嘅朋友系完全唔知嗰死，即系冇死到嗰三子弟 去咗边咧？ 查警方档案冇人知， 系， 同埋嗰三子弟系从来冇出现翻喺呢个地方， 哇， 同埋嗰 个点 好多疑点，同埋嗰个业而家嗰个业主 系 应该系同呢家人系冇关系嘅， 系， 咁点解佢要将个画面 freeze 咗咧？咁当然啦，嗱，而家喺外国嗰边就系、是、即系喺洛杉矶嗰边，甚至喺网上好多人就系讨论就话，究竟当中有冇玄机咧？咁、我睇完之后咧，我就心谂，喂。会唔会其实呢个业主系知道一啲内幕，系想将呢个凶案现场保留60年？第时如果科学证据多嘅时候，佢咪可以再重新话俾你听？喂，杀人嗰个会唔会唔系，即系会唔会唔系嗰个老公咧？ 系， 嗱，翻嚟再讲下。 好， 港英时期嘅政治部，英文叫 Special Branch， 简称 SB， 早于1934年成立。及至1946年被纳入皇家香港警察编制，表面上由警队负责，但实际上完全独立运作，并直接由英国军情五处 MI5 指挥，所以是昔日香港最神秘的部门。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